一 见霓虹定为东夷，断河里生狐狸，你为何不讲一声更换，这霓虹将破衣脱去赤露身形，满堂中闻我观七度颜面，霓虹他旁若无人，颜色不更不易得，食言了半晌，徐徐着裤，草草大怒，说好一个霓虹朕大在庙堂之上如此无礼，却为何把个羞耻全无礼义不通。霓虹说欺君王上方为无礼，我要录一录清佛之体，父母的一心何言理不通，草说如为亲母，哪不是着不？霓虹说着者目下就是你的奸雄，你不便于贤着在目，把那忠言着在听，不忠诗书着在口，不忠筋骨着在胸，你不忠天下的诸侯着了你的肺腑，你常怀弑君篡逆着了你的心胸，我本是明教的班头斯文领袖，你如果充当不力是奸贼你的昏庸，只骂得草草闭口无语，羞愤交加，颜色变更，草梦得要用奸谋施诡计，借剑杀人是他素日之能，冷笑道霓虹我命你前往荆州降刘表，事成归来我保你做东西，到后来那霓虹被皇族弄斩，刀下丧命好何堪，兵心铁胆岂难自，夜行那么今天呢是大年初六，在这里给大家拜个年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谢谢。下面呢再为您演唱《丑末寅初》片段。 渺渺茫茫，恍恍惚惚，迷迷杂杂，只冲霄汉呐，剑去了归。

风飘飘，九曲翻影冠顶梁，神树树枯墨浓眉，精神满端正正，他的鼻直头破地何方，后大大两耳垂轮银盆面，雄赳赳膀炸腰圆，气概轩昂穿一件素罗袍衬，银叶甲悬两面，护心宝镜放毫光，系一条那雷甲丝套，穿就不锋利利，青钢宝剑笑中装，你砸砸那湖中泥板，凋零间飞鱼带，铁背铜胎，那宝雕弓一张，蹬一双那虎头战靴，飞玻璃悬一对，剑一二当在两旁，七匹那赶追风银鞋寨，情义敢兵轻将，怕那五高山飞枪，来的是真定府长山将，赵子龙在长坂坡前藏，把美名扬，孙夫人携带小主去过江，赵云吃惊，连说是不好啊！啊，这其中有诈，暗影把两巴啦啦啦一催马来到那江边，见那船缓未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，大叫道：“说你们且莫看船，容俺赵云相送。这舟上见有人追赶，就气满胸膛，吩咐声开船。”将红旗一摆，芦苇中四船齐出是各亮刀枪，五百儿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五只船接连一处顺流而下，赵云马上犯思量，这明明是那东吴定下的牢笼，急得们过江来把郡主诓，夫人过江有什么要紧，怕只怕小主的命有伤，我只恐即将大事托我等，若有了半点差错，我面貌无光，又搭出风 顺水急，船一去远猛抬头，见人影儿遥遥是渺渺茫茫，无奈何赵云矮将出赶，真凑巧江岸旁斜揽一只小小鱼航，子龙大喜是离岸弃马，有两个腿快的君子早慌忙，弃岸登舟解开缆，命二人驾舟直入长江，在那大江中这小舟行来如飘一夜，探照云一片的忠心，哪怕落水而亡，片刻之时把大船赶上，这舟上吩咐声放箭似飞蝗，众武兵开弓放箭如遭遇，赵子龙着了忙，当带动手中枪，恰好似乌龙摆尾是怪忙，摇头啪啪啪把那凋零打落在长江，舟山船裂退后着斩，众无兵人人奋勇个个逞强，小舟临近捉枪刺，赵云亮剑放豪光，这好剑萧铜斩铁如切菜，刷刷刷众儿郎俱生半截枪，好赵云见大船临近将身一动，呼啦啦撞到了肚子那些大小儿郎，赵云追舟临险地留下了英名啊，在万古 一段赵云截江真的是非常的精彩。 没出十五就是年，给您拜个年，虽然俗套一点，但是这个年还是要拜的。祝您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主要是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才能赚钱，赚钱才能看曲艺，对吗？好，闲话少叙，给您演唱金定骂城的片段。 二闯重围 将娘娶人夫，薛仁贵见凡是贤人马奔腾，但梳妆相去端正悬金剑，素正衣素胸衔纽跨银龙，桃腮冷带风尘够杏眼，寒凝下烈容。二十年对日月消磨，家人半老，依然是那当初的动作，还是旧日的神情。 其实如果熟悉我们曲艺的这个朋友可以看得出来，夏言演唱起来真的是非常像一个人，杨凤杰老师，那就因为他就是杨凤杰老师的弟子。 咱们念唱博望坡的片段。 三八圣安，五丈着关云长，正立的那在绕着龙囊上观战，本凭那迷竹剑，用玉孙乾，徐元直临行，他走马把诸葛见。那位玄德公，他是求贤如渴，不辞劳苦，趟风冒雪，三顾茅庐去请大贤。那这位诸葛亮才出了山呐。 累的是满头大汗了。 他刚才说我累，我一点也不累。怎么说呢，昨天我演了一场，只要一演出精神就大，一不演出会叫我妈说懒。怎么办呢，只要一上来精神就大。下面再给你演唱一个小段，给你演唱唱吧。王老师叫我唱随便，给你演唱，给你演唱八爱。二郎